super fake， 嗯，特别假， 假透了。 你也可以说 she's plastic， 这是塑料吗？ Okay， 就是一样的，这是跨文化的一个表达， 塑料姐妹花吗？ 对 she's 是不是 plastic？ 对 ，plastic， she's plastic。 为什么要用 plastic？ 就是假又 cheap。你知道吗？就特别适合，对，就形容这种人 假又廉价， 对啊，然后、哎、对，就是低质量的，然后就不讲究， 一戳就破， 对，叫远方看好看，你离近一点就发现是没有质量的，对吧？就是就特别适合这个 低劣的， 虽然也有好质量的 plastic， I'm sure， 嗯，但是它也是 plastic， 对， 塑料姐妹花哈。好了，很好玩的一个情景哈，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 OK， 那上周呢，我们有五句话，第一是 Isn't it amazing？第二句 Here we sit， 第三句 Devil may care， 第四句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然后最后一句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交作业潮 Isn't it amazing？ OK， isn't 的这个 it， 你的舌根要低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e， OK， e 和 i 不是一个发音， OK， 是两个不同的音。 优美，嗯， 哇 ，Internet amazing。OK， 再来一次。 前面没发好啊，来 ，Internet amazing。 OK， 这个要控制气流，不要太用力的这个 ，it。OK， 这 is it。OK， 要连贯，然后 isn't it the， 不要加儿化音的。OK， the。 Maggie，isn't it amazing？ 这个不错，你的 the amazing 这个的特别一字一顿，放松。Isn't it amazing？ 要连贯，气流要一致 ，OK？ 凡事用恒心。 Isn't it amazing？ 的 may 一你发成的 may，OK？、Okay， 这个元音差很多 ，missing amazing， 这双元音一定要发出来。 一片云。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的 i 舌根要再高一点，你现在变成 tricky a 了 ，OK？ 是 i。 范范。 Isn't it amazing？ 哦，完美。特别好听，就十分地道， 跟老师这个模仿是差不多的、 一模一样的，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夜空中 ，Here we sit, David may care。 那 OK， here 别发成 hair，hair 是头发。OK，here、okay， 应该从一个 e 开始。 Anna，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你的 devil 的 v 稍微加一点更多的震动 ，OK， 可是说的特别完美，就是这个 devil 的 v 再震动一点就彻底的完美了。 语音也很漂亮啊。天平。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的这个 e 丢了，你发成 trick one， 应该是 tricky。 Sylvia。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不错，可是 Drake 是一个 z 而不是 ch。OK， 所以它 TR 跟 DR 的发音你刚刚混了 ，OK， 就两个换了，嗯。 蓝猫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one， 重音应该是 tri，OK，、okay， 然后你把重音放在 one，OK、okay。 双木林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care 这个开头的 care， 嘴巴张开大一点点 ，OK， 现在还偏小了。 好啊。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OK， you are。这个最好是连读 your， OK， 别发 you are。 Joey 旺旺旺。 Number two，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不是 devil may care， OK， 你要注意你的重音， OK。 像唱歌一样，要把那个调调啊学准了。 对对。 紫水晶。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不错，这个开头的 O 你要稍微注意，别发成 O，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开头，应该是 O、OK、嗯、开头嘴巴放松。 伟伟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你发成了 let， OK， 所以舌尖碰到上齿后呢要导致一个浊音而不是了， OK， 是 th。 小乌鸟巢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was a 这个 the 你带了一点儿化音了，发成了 was a， OK。 Captain Cook。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不错，这个 devil 这段稍微放松一点。你刚刚发的是 devil， 这个 de 爆了一点，头重脚轻了。 睡莲。 First one, isn't it amazing? Second. Okay， 这个 isn't it amazing 不错，可是 may 要注意这个双元音，别发 may， 嘴巴要张开。Okay。 注意啊，只念一句哈，一个同学杨丹。 Here we sit。Devil may care。 Oka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收听日语三百句广播讲座节目。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ヨレです。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日本語300の番組がいよいよ今日から始まります。皆さんのお手元にはすでに教科書のご準備はできましたでしょうか？それではまず一緒に第1課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朋友们你们好，还记得我们吗？我是杨林。 我是和田。 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一课开始日语三百句的学习了，你们准备好了吗？第一课是寒暄挨拶。和田さん，在日本最常用的寒暄语都有一些什么呢？ そうですね。時間によって違いますが、こんにち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ばんは、この3つが一番よく使われているでしょうね。 你们听明白了吗？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你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晚上好。这三句话在日本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寒暄语了。但是不同时间使用不同的词，上午大约11点以前我们一般使用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 也可以简化说为おはよう。晚上5、6点以后我们说 こんばんは，晚上好。 而白天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般使用 こんにちは，你好。 记住了吗？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第一句日语。当你见到你的朋友时，根据不同的时间，你可以对他们说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你好。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晚上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那么如果换一种场面呢？如果对方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朋友时，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这是一句在中国非常有名的日语。这种时候对方一般会呼应我们。 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哪里话，我还请您多关照呢，连起来就是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这里的はじめまして是由动词はじめる初次变形而来，どうぞ是请的意思，在日语里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例如 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お茶をどうぞ。 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是请坐的意思，お茶をどうぞ是您请喝茶的意思。有时我们甚至可以指着沙发对客人简便地说どうぞ，给客人递过茶杯说どうぞ也可以表达出同样的意思。よろしく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关照，拜托了的简便说法。在对别人有所请求或请别人帮忙时都可以这样说。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会说了吗？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の他に私たち日本人が一般的によく相手の健康や近況などを尋ねる場合にこのように言います。 お元気ですか？ 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 您好吗？托您的福，很好。元気意思是精神好、身体好。接头词お加在前面表示尊敬、郑重以及美化。例如お茶、茶、お酒、酒、お宅、您府上。 お元気ですか？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お元気ですか？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もし久しぶりに友達に会ったとき、我们可以说お久しぶりです。 如果和朋友是久别重逢，我们还可以说お久しぶりです。好久不见了，连起来就是お久しぶりです。お元気ですか？ 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 如果你初次到一个地方，你可以这样自我介绍。 私は龍です。私は龍です。我姓龍。 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欢迎光临。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 私是我的意思。什么什么哇，什么什么で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句型。例如，我姓王，王哦。 私は王です。 注意，介绍自己的时候，后面是不加桑的。再例如，这位是西川先生，这位こちら西川先生西川さん。 こちらは西川さんです。 こちらは和田さんです。 はい。 接下来，如果当你向客人表示欢迎时，你就可以说。 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是来的敬称动词，这是对客人表示欢迎的说法。欢迎。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我们也可以说。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它的简便说法是。 ありがとう。そうですね。これはほとんどの中国の方が話せる日本語の一つだと思います。 そうですね。很多中国人都会说日语的谢谢。怎么进行自我介绍？记住了吗？ 私は和田です。 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最後に再见を言いたいとき、この言葉を皆さんご存知ですか？ 好了，最后当你想说再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词吗？ 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再见。好，现在我和和田君将要向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十个剧本句，听听看你们是否记住了。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元気ですか？ 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 お久しぶりです。 私は龍です。 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现在运用今天学的这十个句子，我和和田君将给大家做一个听力训练。你们可以参照你们的教科书20、21页以及26、27页。但最好的方法是先听然后再看书。好，我们开始了。 A はじめまして、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B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